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依然是在国庆长假当中啊，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还在工作，还在加班，或者是正在去加班的路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向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十一好。 今天我们就不发布招聘信息了，但是我们来聊聊上班的这些事儿。其实啊，我们都是处在自己所在的行业，自己所在的公司啊，对于其他的行业总有一些水中望月的感觉。 对， 所以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哪些工作你认为事少钱多，可是那些从业者痛的都想转行啊。我们列举了很多啊，每一个职业可能都有背后的辛酸，但是呢在外人看来呢又让别人羡慕不已。那么这些职业到底哪里表里不如一呢？我们来看看从业者的说法和吐槽。首先第一个职位叫新媒体小编。新媒体小编怎么理解呢？他们说别人眼中的我们是像那些网红一样，每天上上网，刷刷微博，看看社交媒体，盯着热点，蹭热点的话题，然后转发几个没营养的小段子，胡诌几篇鸡汤文章，偶尔还可以接点广告赚点外快。姚强，你身边有做这行的吗？ 有呀。然后我们有公司的，然后还有部门的 啊，就你们公司自己也有这个岗位。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部门也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岗位，负责我们新媒体公众号的那个运营。 嗯， 然后事实是经常晚上11点、12点甚至1点、2点，因为他们会设定好那个发布的那个文章的 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之前他会有选题，然后还会有就是选题之后的话，可能你选好这个题可能会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热点了，你可能要放弃之前选题。然后而且大家会要赶时间，比如说你要赶到别的公众号之前来发这些热点，那可能晚上1、2点还在改稿子。 是不是他们都得全能呢？就是你不仅要 是 挖掘热点的能力，同时还要有编辑撰写的能力， 对， 还要有做美工的能力，修图什么的都得会。 对对对，像之前的话，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说文案其实只要求你文字功底强，但是如果是新媒体的话，实际上你得是全才。 来看看真实的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啊。他们说我们的状态就是日常运营几个平台。 嗯， 这几个平台我们可以理解是什么？微博呀、 微信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可能还会有一些像 公众 抖音啊这样， 抖音啊、视频等等很多、啊。同时还得会 Photoshop、AI、页面设计、剪视频。我估计现在新媒体小编不会剪视频，估计都不会招进去啊。 对，总之我们公司干这活的小朋友，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一个阳光小鲜肉 啊、男的。 现在已经像30多岁的大叔了， 现在成了风吹肉。 3个月的时间， 3个月啊， 对， 3个月非常锻炼人，是吧？ 嗯。 所以有人说了，是拿着一个人的工资干一个部门的活，确实，我发现很多单位呢，虽然很重视这一块， 嗯， 但不是说，像很多岗位一样分工那么细，啊，比如说美工来一个人，嗯，是吧？这个文案来一个人，或者是拍视频来一个人，往往是一个人得干好几个人的活，顶多给你配2-3个人，然后呢，你们要负责的是 N 多个事儿。 对， 老板很重视。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通过新媒体来了解资讯，或者是通过新媒体的渠道来传播你公司的形象。但是呢，在这上面又舍不得花钱，你说这老板到底是怎么想的？ 舍不得花钱，因为老板会觉得就是招了这个人已经是花钱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是很多时候还没有见到成效。 对， 你看似这些活儿挺累啊，但是你的付出不一定有回报的。 是， 你看那个点击量啊，或者是转发量啊，也许你花了很长时间在做，但是效果很一般。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 KPI 设定的挺严的，比如说阅读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或者是粉丝增加要多少多少，或者有多少点击等等。那这些其实有一些指标挺难达到的。 挺难达到，就是这个活啊，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包括精神压力，其实一点都不小。 对， 但是不一定能够出活。 是，嗯。 这位吐槽的网友说，平时老板也不肯给钱做活动、做推广，还要我们曝光度，还要转化有效的流量，还要涨粉丝。就你说的那些要求。 对 ，KPI 很够很多。 也就是说，这句话打脸啊！3000元的成本，想收回3000万的利润，他说，我要有这本事，还给你打工啊？ 那个3000块。收回100万的利润也行。 那人家也不会给老板干。如果说你是一个新媒体小编，你真的能够像老板那样 对 要求做到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再做一摊。现在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新媒体的能人， 对， 他们自己都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了，自己可以雇很多小编给他们来打工了。 对， 哎，我认为这个领域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人才的博弈。你说老板呢花一点钱想招很多这个能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说你把这些人培养出来了啊，你给了他平台，他们已经知道这种新媒体的运营的玩法了，他完全可以自己出去干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悖论嘛，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也只能是作为一个流水线，他更多的是说快速的去引入这些人，培养这些人， 嗯， 那掌握这些技能。那当然他们掌握技能之后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个人更高的那个追求。那实际上这个确实有些时候企业的平台可能就很难满足他们个人的追求了。 其实就是新媒体小编这个角色啊，它不一定需要企业的平台，有些岗位是需要企业的平台的。 对， 嗯，是吧？比如说你做金融，嗯，这个没有企业的平台自己玩不了， 嗯， 没有牌照啊，没有那么多的钱啊，没有那么多客户，但是这块可真不是。 对， 所以我们今年也看到一些大新闻啊，嗯，就是一些公司花了成千万上亿的价格去收购一些新媒体的公众号。 对， 能够看出来这个领域是一个宝地，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去干这个活。 对，但是一年也就出来 几个 大咖。 那 实际上这个行业就是这种是一直都存在的，从早些年什么微博的大咖，再早些豆瓣的大咖，他们的那个号本身都是可以有市场价值的。 嗯 嗯。 其实要说这十一啊，很多单位都放假了，很多职位也不用再去上班。但是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把新媒体小编放在第一个呢？是因为他们肯定是要加班的。 所以以前我们也觉得电台主持人也是这样的 啊，我这里面没有放我们啊，因为大家每天听节目就能够想得到了， 嗯， 是谁天天在陪伴着大家。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再来看第二个岗位啊，设计师。别人眼中的我们是什么呢？有天赋，有创意，脑洞大，坐在办公室里灵感一来3下2下就把任务完成了。设计师的市场需求很大，人才又不够，哪个公司不抢着要呢？本职之余还可以接接私活呀，年收入啊几十万那不是梦啊。设计师 我们说的这个设计师其实很多啊，这个朋友说的这个设计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像 平面设计、 平面广告类的设计师啊，不是什么服装设计师。这块姚霞你有接触吗？ 就之前反正我提过需求吧，但是我现在回 甲方那一类，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需求确实是不是很精准。 嗯， 然后我说我说我希望要闪一点的， 嗯， 然后 出来到底 炫目一点的、嗯、然后最后他给我设计出来的，但是呢我希望那种闪啊，那种炫目是高档的闪。 还有高档的闪。 最后我得到的是成品是一个什么，他给我设计的第一版是一个就有点像就是那些选手参加那些那个 PK 的那个比赛，然后就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所有的灯光都照着他，然后旁边有满眼的繁星围绕着他、 嗯、 确实后来我一想，这确实是我提的需求，要闪要炫目、 嗯、 但是这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也丝毫没有高级感、 嗯、 然后所以我就打回去让他重组了。 对，到底什么是高级感呢？ 对啊，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要怎么样精准地描述出来这个呢、 嗯、 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对于需求方和乙方来讲，其实它中间需要有一个人翻译他们之间的语言。 嗯，哎，来我们看看真实的对话，甲方和乙方，甲方和设计师的对话。甲方说线条再粗一点。嗯，好的，我马上改。 logo 还可以再大一点。 OK 我改好之后发给你。我觉得还不够闪。好的好的，我那再改一改。其实每次都逃不了修改交稿修改交稿这样的循环往复啊，改个十几版二十版的算少的，可能最后还不如最早的那 一 版，是吧、 嗯、对、嗯、 改来改去还不如第一版，但是他们还要微笑的回答你满意就可以。诶，说到这个态度，你打交道的那个设计师，那个乙方设计师态度怎么样？ 他们已经 有没有烦你？ 他们已经习惯了，基本上我们、嗯、我说完之后他们倒没有到要揍你的那种了， 就已经 一般他就是 情绪那个脑子， 对对对，他基本上就是顶多就是很无奈的笑了一下，然后最大的情绪我说到的就是把那张就是设计好的那个纸拖走的时候在你桌子上甩了一下、哦、发出了一点声音。 甩了一下啊。 嗯 我觉得他们有点像那个淘宝小二一样啊，不管你提什么问题 都说 亲，第一个词都是亲，是吧？所以其实内心有的时候是崩溃的。吐槽的朋友说我们和甲方的审美真的不一样，说多了都是泪啊，也只能在网上对着大家吐槽。甲方表意不明也就算了，我们可以试着揣测一下，要命的是甲方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就像女人买衣服一样，她去逛商场，其实她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要买点什么。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很多时候的话，就好像那个设计师，他应该如果是他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他应该能对甲方有引导。 嗯， 就是你会把他的那个选择限定在你可圈定的可控的那个范围之内来做。 我觉得这看谁的气场更大。比如说你就是一小公司，你去找那种 4A 的设计公司广告公司， 嗯， 那对方的气场很大，或者说对方觉得你公司成立的时间还没有我从业经历长呢，或者是说这个设计师本身已经在业内很有名气了， 嗯嗯， 他已经有一定的口碑了，他也有一定的自信了，所以 对啊，这所以就是人家能成为大设计师啊， 对， 那小的设计师就这么熬着呗， 那只能是这样，你没有代表作业，或者是你没有行业地位，或者是说你和这个合作的伙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合作不多， 嗯嗯， 你们俩了解不深， 对， 这种情况肯定在所难免，是吧？ 对， 哎，当然谁叫甲方是爸爸呢，他们说那继续微笑着修改吧。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行业确实它有很多机会去就是这里面说的接私活，这个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那个现象。 但是接私活也存在这个呀，只不过就是人给的钱多一点嘛， 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机会再增加一些个人的收入吧，当然这也很辛苦、嗯、 对，就是你不管接的是哪个活， 对，你的流程是一样 的，要求 对。 好，再来看编剧啊，可能现在大家身边有编剧朋友的不多啊，但是其实这个群体也不在少数啊。那作为影视剧编剧，在别人眼中的他们是什么呢？ 一支笔能创造角色，指点人生，再大牌的演员就算是主角又怎么样呢？和编剧处僵了照样能够把你写死。那真实的编剧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吐槽啊。国内的电视剧完全不是编剧主导制。据一位正奋斗在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坦陈，他进入编剧这个行业是从代笔开始的。 嗯嗯， 其实这跟设计也有点关系，有点、 是是。 他说我的经历比别人还好一点，因为有点人脉，并且机缘巧合，很快我就能够在剧本上署我自己的名字了。而有些同行干着编剧的活，永远只是编剧枪手团队当中的一员。收入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一字千金、那是极少数的大牌编剧。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很多写手不断地陷入写字讨薪的循环，能分期付账算是好的，拖欠你稿酬，辛辛苦苦写了几十集大纲拿不到一分钱的那多了去了。 嗯， 其实我身边倒是有编剧啊、 我还真不认识编剧。 其实长得跟大家没什么两样，都很普通、但他们的作息跟我们不太一样。 都是晚上是吗？ 对，他们大部分呢就是创作时间是从下午或者晚上开始的。 嗯， 另外呢就是刚才那位吐槽的朋友说的拖欠稿费的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嗯嗯， 因为你这东西要有人愿意投钱， 嗯， 才能够最后产出变成电视剧或者说电影。 嗯， 如果后面没有找到投资方，或者是说投资方本身就不认可这个项目了，那么很可能你的钱就 但是你得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再去找投资是吧？ 一开始呢是投资可能有一个意向嘛跟你谈、或制作方有个意向跟你谈，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按照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梗概去写吧。 嗯， 然后他们就把一些刚才说的嘛分期大纲也写出来嘛。 嗯嗯， 大纲写出来之后也许人家又否了，或者是资金又紧张了暂时不投了、那么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结钱啊？很多时候就不了了之了。 对， 还有就是其实创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嘛。你不要以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视剧有的时候水平很烂，那编剧是不是就瞎胡诌就行了，随便编就行了。其实也不是，就是烂的那些戏编剧可能也 很辛苦， 脑细胞在编。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烧脑的过程，再加上老熬夜，确实， 对身体也不 好，对身体还是挺大的摧残的。我认识一个编剧，就是有时候你看他胖了，啊，有时候就觉得他突然一下子这个体重就增长了。所以，哎，这个行业呢，也是有点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新媒体小编一样。可能有些头部出来了，有一些大牌，最后啊。有溢价的能力，但是大部分编剧还都是奋战在苦苦写作的第一线。 嗯，对，这些其实都是感觉都是一些创作的工作，或者是说需要有一些艺术细胞的工作。 好，我们送大家一首歌曲啊，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落下的滴滴雨将黑夜打湿，时光在景象中停止，唯有梦想之光仍旧不息。照片里眼神澄澈的你，从万众瞩目到跌落谷底，是不是也曾经心若孤雨？多少隐忍和坚持，而你从不放弃，教会我不躲避，使我勇敢无惧。深秋人潮之外还有荆棘，一句相信一声鼓励，都是我一往无前的动力。电光石火流星划过天际，追逐心中最初奇迹，是我全力以赴的意义。下的默契变成了叹息，千万语莫语唇齿，却有一朵花开落入眼底。误会上装作若无其事，才平静心意不属于自己。 你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多少埋藏的秘密兜兜转转寻觅，我还站在原地等风等雨等你，喧嚣人潮之外还有惊奇，一句相信一声鼓励，都是我一往无前的动力，电光石火流星划过天际，追逐心中最初奇迹，是我全力以赴的意义。 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老师。在别人眼中他们最大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 寒暑假。 寒暑假。 寒暑假。寒暑假。 对，而且受人尊重。但事实上他们的吐槽是什么呢？我们的寒暑假都是拿朝六晚九换来的。 确实。 每天都睡不够。每一个城市的老师。 上班时间是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的。朝六晚九甚至更早更晚。日常被气到胸口发闷。有时候不仅要被学生气，而且还要被不懂事的家长气。年纪轻轻就肩周炎、咽炎、脱发，做老师时间长了，头不但有点痛，头还有点冷。 但是实际上，当然我觉得，但是我看老师可能分什么样的那个，我觉得这里指的好多很多是小学老师，就是这个文章描述的啊，就是刚刚香露描述的比较像是小学老师，但是我看那个有一些其实像一些职高啊、大专啊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还是幸福指数挺高的，因为我很多朋友里面既有小学老师、初中老师，也有高中老师，大学老师，职高和中专，和大专，反正我们评比下来，幸福指数比较高的是职高和大专，因为它既没有像小学、初中、高中对课业的要求这么紧张，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得一直陪着学生，对，从早上到晚上，甚至很多寄宿的话，可能要到晚上九点钟才下课，对，然后呢，它又不像大学一样，大学确实对老师的那个科研要求比较严格，那你自己得不断的。做研究，写论文，不断的那个就是做很多科研的成果出来，然后，所以我们会觉得这卡在中间这一个还是有一段的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因为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第二方面对他个人的科研的要求又没这么高。 我这里有个调查，这个调查很有意思，就是年收入不到8万中小学教师的超负荷运转是普遍现象，这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6年。咱们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每年6.8万，这是平均工资哈。 对。 月工资是5600多，那么教育行业的工资是略高于这个平均水平，但是和像什么金融行业啊、计算机行业相比啊，那还是差很多，差60%左右。另外呢，就是这些年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总体数量增长并不是特别多。那么就也就带来工作压力比较大，工作量比较大。 对，所以这些年好像是我看有些地区是那个老师的辞职比率是比较高的。就对比往年啊。 对，再来看看他们的工作时间哈，工作日晚上加班的时长，加半个小时的有8.5%，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最多35.9%，加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也不少，33.2%，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还有10%。就换句话说，大部分老师至少加半个小时，加的比较多的区间是一个多小时。还有就是周末不加班的大概是13.93%。加一个小时的也有13%多，加一到两个小时的是23%多，加两到三个小时的是16%多，加三到四个小时的是12%多，加四到五个小时的有19%多。这么多，当然这个周末加班哈，不知道他统计的这个口径是什么。 对， 是吧，是 我们十一还加班了。 不是，是就是在外面挣钱的这种，是吧，他业余时间去加班挣钱。 现在不是也有一些有限制吗？ 对，还是说他就是自己本职工作需要有一些在周六周日完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选择加班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刚刚香露里有一点我觉得我深有体会的，就是被不懂事的家长气，就是 比如说我深有体会，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的老师，就是日常他很多东西都是要跟家长来配合的嘛，所以家长有些家长跟十万个为什么似的，光是应付这些家长就得花掉很多的脑细胞。 就是被学生气还算了是吧，还要被不懂事的家长 气。因为学生气你会心想，哎，他还小呀，比如说幼儿园的他还不懂事嘛，确实很小啊，但是父母的话那就还有爷爷奶奶呢。 嗯嗯，你知道吗，最近我看了几个家长群的截图， 很可怕。 有一些家长在这个和老师的沟通群里面用英文交流。 啊，对。 那天就在我们电台， 嗯， 啊，我的一个嘉宾跟我说，他亲眼看到另外一个人用英文给老师发语音微信。 嗯， 平时都是说普通话啊。 嗯。 然后老师回过来的是普通话。就是说老师根本不理他嘛，就是根本不接他这茬是吧。 嗯， 你用英文发按道理是不是也要用英文回呢，并不是。 嗯， 诶，你想这些家长甚至还有一些奶奶啊， 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所以我不懂。 嗯， 我想老师估计是不是见怪不怪了呢？ 对，所以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家长，而且那个这个他的作息时间也会被，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微信群嘛， 嗯， 所以有些家长他可能比如说他是十点钟下班了，他可能会十点钟艾特你，或者十一点钟艾特老师， 嗯， 啊，你这个作业是什么要求？这个我们没看懂，对，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他的那个生活节奏就很就是不太好自己掌控。 哎呀，这个我觉得如果让家长去轮值当一下老师的话，也许也能够体会老师的苦了啊。 对， 当然确实老师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神圣崇高，比一般的职业啊要操更多的心。我相信十一期间呢还是有很多老师在加班的啊，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祝福老师们啊身体健康。那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哪些职位是别人眼中的香饽饽，从业人眼中的苦差事。稍后见。 北越大海是天空，北越云彩是微风，北越阳光是星空，北越黄昏是美梦。漫漫黄沙漫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 病。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用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 读。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表里不一的职业啊。表里不一指的是外行看热闹，内行呢倒苦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姚强，你身边有没有开网店的呀？ 我还真不太认识开网店的。 你朋友圈里面没有？ 但是我自己挺想开一个的，我觉得挺好玩的。 那你觉得开网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就是不用固定打卡上班，然后 24小时在线。 对，人家想买就买，然后可能起床一看，哇塞，今天赚了10000块。 好，我们来看看别人眼中的互联网店主啊，打几个电话，发发几个朋友圈，动动几个手指头，钱就进账了。 对的， 心情好的时候跟顾客多唠叨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铁板一块，老娘就是不卖，还得顾客哄着求着卖给我吧，快给我下单吧，快给我发货吧，哎，想不卖就不卖给你。 这应该有点想多了，我觉得。 这不会是啊，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但是可能估计也有一些比较讨厌的那个 爆款。 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厌人烦，比较讨人嫌的那种顾客，老没完没了的， 对 啊，咨询一些问题。真实的他们是什么呢？真实的他们是除了要当店小二，还要有产品经理、文案策划、市场推广、平面设计、售前咨询、售后服务、搬箱理货、清点打包一条龙的角色，甚至还要亲自当同城快递员。 嗯，对。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在你刚开始开网店的时候，肯定是身兼数职，一人全包的。 对，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朋友，他是做农产品嘛，他跟他媳妇儿两个人嘛，不仅要去找货源， 嗯， 同时在网上要跟顾客聊，还要去找箱子、找报纸去装货发货， 嗯， 还要骑一个小三轮骑到他们那个地方的快递点去送货，特别累。他说当时他们卖鸡蛋嘛， 嗯， 因为鸡蛋特怕碎，他们又买不起特别好的那种 包装的 包装盒，于是呢就找朋友定期给他们送报纸。 嗯嗯，每个鸡蛋包一张报纸。 对，每个鸡蛋包一个报纸，然后裹在里面，跟一个球一个球一样的。 嗯嗯 嗯，很累的。姚强，你没有做互联网店主的朋友，但是你是不是有去互联网购物的体验？ 嗯，对，我是那种 深度的 最好的买家，就从来不咨询，看着合适就下单， 真的呀， 从来不砍价，也不问什么规格是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保质期多长时间，然后如果是说有的那个信息你自己看那个商品的信息就好了，就不需要问他了。我觉得大多数信息是不需要问他的。 我跟你差不多，我一般会问，嗯，有货吗？什么时候发货？什么时候到？然后我就下单了。但是如果你开过网店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奇葩的消费者的。 啊，对，这样我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说，大多数问的问题特别多的，最后都是不买的人。就是买的人大多数像我这种类型，然后人家直接下单就走人了。就是那种不买的人问题特别多， 但是你还得伺候着。 你还能不能便宜啊？嗯，这个东西会不会坏呀？ 还有人会 给你差评的。如果坏了怎么办？对啊，然后有专门的那个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就是差评师这种职业，然后去 挑人刺儿。 对，我有一个朋友，对，你这样让我想想，我有一个朋友，天猫上面卖书的，他有一家书店，他就说会有一群人专门是来威胁这些店主，因为广告法里面会要求，就说你的那个，比如说不能有什么这个 最好啊、 最好啊、最强啊，这一些表达，但是实际上，那有些时候页面上就会出现，他们会专门去搜这样的词儿， 嗯， 搜完之后就会跟店主说，哎，如果是这样，我就要告你了， 嗯。 然后之后店主就要去善后。 哎，挺难的其实啊。 当然有的店变成了网红店，也像刚才一些人所说的啊，这个一晚上就进账好几万是吧， 对， 动动手指头钱就哗哗的往里流，那是人有钱雇人了，而就变成一个公司了，光客服就给你来10个。 嗯，对。 对吧，其实在十一期间的网店店主还是挺累的，因为大家有钱了嘛，有时间了嘛。 嗯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消费的高峰期，他们应该没有假吧。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啊，工程师。哎呀，这个工程师分很多啊，大部分的工程师。 现在什么人都叫工程师了， 哎，对对对。现在很多职业都叫工程师啊，这个工程师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工程师指的应该是和电脑有关的，和技术有关的。 嗯，程序员工程师。 别人眼中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说别人眼中的我们是坐在空调办公室，用最聪明的脑袋设计最高科技的东西，啃最深奥的专业书，画最精细的图。人际关系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负责技术，裁员也不会轮到我们头上啊，因为我们知识就是力量。那实际上， 这个确实是裁员，确实很难裁到他们。 就是不优先考虑工程师，对吧？ 对。如果是，当然这是指的是研发型的企业。 嗯。那实际上真实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有一类工程师是顶着烈日和暴雨奔向工地，航班经常延误，经常停留在出差地。这个你有同感吗？ 延误这个我深有同感。 还有加班熬夜补救不懂技术的销售，答应客户的不可以完成的任务，淳朴的我们翻山越岭以为看到了绿光，却发现销售接下来接了更多匪夷所思的任务，升职很慢，我们深耕于技术职位，在幕后解决难题，终于达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点，却被发现熬死了脑细胞，熬秃了发际线，熬光了，燃烧了光和热，企业却对40岁以上的工程师变了脸。 对，这个就是40岁，哪会对40岁以上的变脸呢？35岁就变脸了。对，其实 就不优先裁掉25岁的工程师。 这个不是业内某知名企业就是很明确表态，就是35岁以上的一线员工就直接就辞退了。 嗯，或者是说不像原来有那么大的利用价值的员工哈。刚才我听这段吐槽，我觉得这工程师好像是要去为客户服务的那一类工程师，不是为自己单位服务的那种哈。比如说他要跟一些 研发出来产品肯定都是应用于客户的，只是说有些人他需要走的前面一点，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可能在自己的研究所就不需要出去了。 对，刚才这个吐槽的工程师应该是他们和销售的关系比较紧密一点。 对， 就销售去答应一些客户的需求是吧，然后由这些工程师自己去研发。 是， 然后销售为了把单子拿下来，就是要什么需求我都答应都允诺呗，最后工程师在这儿做不出来， 是 老板又不开心。 他们说的夸张一点说，宇宙飞船只要客户要，公司也能造出来。 那为什么这个熬死了脑细胞，熬秃了发际线，燃烧了光和热呢？就是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环境以及强度是什么样子？ 就首先加班是确实是非常常见的。 嗯， 一般的话就是他们每天我觉得工作在12个小时以上， 嗯， 可能是很多工程师工作的常态。 12个小时以上，这比老师还辛苦。 对，确实很辛苦。而且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不仅仅是工程师吧，我觉得很多岗位大家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规划确实比较重要。因为中国的那个国情吧，其实跟国外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国外可能有很多白发苍苍的工程师， 嗯， 他依然在一线的岗位上工作，但是在国内的话，如果是你没有做到技术管理的那岗位， 嗯， 如果是你在35岁甚至40岁还是在一线工程师的那个岗位，那可能确实很容易被更年轻学历更高，然后学习能力更强更能加班的工程师所取代。 对，我那天听一位朋友说，他说在国外从事这个岗位，这个性价比比咱们强。 对， 就是你工作时间少，然后这个收入，咱们不说绝对收入啊，就是以当地的消费物价水平来看的话， 嗯嗯， 收入比咱们要高啊。也就是说，咱们可能相当于人家60%的这样一个性价比。 对， 哎， 因为我们其实这种知识型岗位的 竞争压力，因为由于教育水平也是普遍上升了，这些岗位的竞争力就是竞争的激烈程度还是蛮高的。 对，再来看看他们的个人问题吧。有人说 IT 和工程师其实都在一起啊。 对 啊、有人吐槽这个 IT 行业，说赶项目要时间，学习要时间，我休息也要时间啊，我相亲难道不要时间吗？父母就是干急，可我们连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啊，好不容易沟通休息一两天，谁不想多睡一会儿，谁不想多打会儿游戏啊？啊， 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 对呀、长时间对着电脑都快不会和人说话了。直男代表大概会说，所以有人说要不要先找到对象然后再找工作呢，否则就没有空找对象了。工程师是怎么找对象的呢？ 工程师首先现在大家对于工程师啊，比如说程序员的认知，首先呢现在这些年其实是已经有些变化了。首先因为他们的收入是还可以的， 对，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加分项。 是的。 第二的话，现在的女孩子越来越喜欢话少的男孩子了，这也变成了一个加分项。 就是可以很少见面，也可以沟通的时间不多，但是你要有我有的也可以，你要有我没有的也可以，就物质上面可能大家看重的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尽管如此吧，主流呢现在也是80后90后啊。 对。 大家还是有自己很个性化的想法的，宁缺毋滥的。 是是是。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赋予他们的 一些个性。所以其实很多工程师并不是说不善于表达，或者是只是说你可能没有 get 到他觉得好笑的那个梗，就是有些工程师自认为自己是很幽默的，但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笑话，可能一般的女孩子没有理解。 没有没有啊，对。再有呢，就是你结合在一起看吧，一个是忙，第二个呢就是接触的面还是比较窄，是吧？此外呢，就是生活气息不是那么的浓，再加上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的独，加一块， 就是、本身就是公司里面。女工程师也很少嘛，本身都是就是以光棍为主， 是吗？ 就是有些研发型的企业是这样的。 根据你的了解， 对 很多互联网公司的 互联网公司 单身为主啊。 互联网公司还好，它除了就是研发人员，它还会有产品人员，然后有运营，然后有测试。其实这里面的女生的比例都蛮高的。 其实就是不一定要让他们单独拿出时间去和异性交往，而是说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有很多异性，或者说这个比例配的还可以的话，就能够培养大家和异性沟通的能力，是不是？ 对，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就跟你上学一样嘛，是吧？ 对， 一个班全是男生，全是女生。 土木工程系。 啊，这样的话其实也，间接的降低了他们和异性交往的能力。 对 啊，也影响 到。所以就是土木工程系跟财务系应该挨着 啊，宿舍应该连着是吧？ 对， 这个教室应该也挨着是吧？ 对。 哎呀，这是两个现在看起来收入比较高，但是压力啊、付出又比较多的职位。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再来看财务吧，别人眼中的他们是什么呢？平时很闲吧，也就是月初月底忙几天吧，公司的财权都在你们那，你们是不是最有保障的部门呢？再说了，分分钟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这种工作，对不对？是不是很多地方都缺呀，都找你们呢？那真实的财务是什么呢？其实财务分很多级的。 对，这个我倒有不同看法，我没觉得我们公司的财务幸福指数很高。 真实的我们，他们说是有苦说不出啊。近几年财务专业的人才越来越多，工作已经不好找了，就算找到工资低不说，碰到一个不懂财务的老板，他们只会觉得财务是一群不给公司带来利益，不给公司挣钱，只会花钱的人，并不看重我们的这种重要性。有时候老板一句话就是要钱到位，才不管你账面上的资金够不够。还有什么分分钟几百万，做梦好吧，我们的日常是为了几毛几分一遍又一遍的对账，对不完的账，担不完的责，报税的月中简直是忙成狗的节奏，这些空还要抽出来考证和培训呢。 对， 我非常赞同啊。 这个确实就是财务人才的供给也是比较充足的。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在一家公司做财务。 确实就是忙的时候呢，那个经常加班，晚上呢八九点下班也是常事儿。 嗯 啊，不要以为财务好像不像， 而且就是 别的岗位， 财务普遍跟公司其他部门员工的 关系 很差。对，基本上就是，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所有刚刚讲的，就是每个行业里面其实都会有很优秀的， 嗯， 都是在于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更多还是要去多去看一下优秀的人，他是在达成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嗯， 财务也有很多， 嗯， 他可能年薪有好几百万的财务。 对呀， 那确实有月收入三四千的财务。 嗯， 对，这里面的差别，他们每个人的那个从业的背景、资历，包括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跨部门的沟通，可能都很重要。 嗯， 就有些财务他可能能获得别的部门的支持。 嗯， 有些可能会觉得啊，你就是老板的喉舌，你就是老板的眼线， 嗯， 然后你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给老板省钱的，很多员工会这么说。嗯， 对，我觉得财务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呢，首先是你也要选择行业，因为不同行业， 嗯， 它这个财务啊相差还是很大的。 对， 此外呢，就是你要从，首先是你也要选择行业，因为不同行业， 嗯， 它这个财务啊相差还是很大的。 对， 此外呢，就是你要从初级变到中级变到高级啊，除了要考一些证儿或者是参加一些培训之外啊，你可能也需要更加的去钻研你的这个业务。 嗯 啊，老板有什么需求是吧，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你有没有一些前瞻的这种建议提出来， 嗯， 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你能够通过财务的方式为公司化解，为公司省钱，而不是按部就班的让，就像别人所说的什么报个账啦，或者是算个工资啦等等啊。 对， 嗯，财务其实就像姚翔所说的，大公司都缺财务， 是 越大的公司财务的这个重要性越大。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很多 CEO 不都是 CFO？ 是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像别的行业啊，别的岗位，这个岗位是可以一直通天的岗位。 是，就像那个阿里现在的那个，就是马云退之后的话，就是 继任，就是明年之后的 CEO 哈， 对，就是 CFO， 对， 是， 对。 好，那天天和钱打交道的，除了财务，还有什么呢？还有金融行业的从业者。说到金融啊，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很快，变化也很快。嗯，别人眼中的金融从业者是什么呢？穿着名牌套装，露出精致袖扣，做空中飞人和金融大鳄一起午餐，谈笑间成千上亿灰飞烟灭。你这说的是索罗斯吧？灰飞烟灭。其实做金融的我们都知道，它也分是吧？这个前台后台呀，银行证券呀，保险呀， 嗯嗯 嗯，卖保险也算是在金融行业从业嘛。不一样， 对， 我们可以理解成 什么呢？所以在家乐福也是在世界五百强工作的。嗯， 是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的金领， 对， 但不是说 平均收入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对， 嗯， 但不是说新人刚刚进入公司就能达到这个状态， 对， 真实的他们是什么呢？且不说毕业刚刚加入公司的新人，连实习生都要每天穿正装上班， 嗯。 而且不能穿特廉价的时尚品牌、快消品牌去见客户，因为你代表公司的形象。但是我拿到的薪水还不够我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吗？另外脑力、体力、精力一样都不能少，全程投入。此外呢，还有很多的时间都要花在学习上， 嗯， CPA、ACCA、CMA、CFA 工作之余累成狗，还有很多更难考的证书等着你去征服。此外这个里面对于消息呀，对于所在行业的专业知识呀，还有对于人脉的要求都非常之高，无处无时无刻不在挑动着你的每一个脑细胞。 嗯， 还不说这个行业的周期性呢，金融行业的周期性特别强。 所以现在确实就是本身大家会认为这本身是精英阶层去 PK 的一个行业，对，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是本身就是你是在跟一群更聪明的人在一起战斗。 嗯， 对， 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没有可能达到那个金领的收入啊，但是在前面你得 积累， 用非常长的时间去积累。 对， 对，而且你可能会就是香露说的，你可能会需要赶上行业的大势。 嗯， 可能有几年可能是这行业不好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几年会是好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大年小年之分。嗯， 就这个行业它是比较能够撕裂的。 嗯，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一方面你面对的是大量的财富， 嗯， 但是并不属于你，但是你身边就拥有这样财富的人。 对，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它的这种周期性很强。 嗯嗯， 所以呢你要能够扛得住啊这种经济的压力。 对，所以这种就是要看你自己做这行的初心是什么。 嗯， 对，而且要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这种风云变化之中能够坚持自己吧。 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是极强的。 对， 它和很多行业也是紧密相连的。 嗯， 你必须得保持这个12分的学习的动力和精气神儿。 嗯， 就是你不能够说哎呀我差不多啦，我就可以享清福啦，我可以稳拿分红和工资了。不是，它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行业。当然你可以挣到，很多人说在华尔街做金融干活干到40岁就可以差不多了。 嗯嗯， 挣出了后面的退休金了。 对， 这个行业呢对人来说考量是比较大的，如果再赶上一次危机的话啊，那又有很多人面临着要重新择业和找工作的这样一个挑战啊。不管怎么说啊，今天我们是说了很多所谓表里不一的职业，其实每一个行业又何尝不是呢？嗯，当然有些行业呢从绝对的收入来说挣得多一点啊，有些行业呢从绝对的压力来说呢稍微大一点，但不管怎么说，选择权都在于我们，事在人为。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姚强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姚强，再见， 谢谢大家。 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我只会胡思乱想，朋友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你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yeah， 朋友说我只会胡思乱想，朋友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我的屋